女鬼走到他面前， 六子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女鬼，然后又吓得拼命磕头。安宗看这样不行，也有些焦急， 他不会拿走那只钗子的，你放心吧。 女鬼听到他的话便停了下来，他微微地点了下头，然后便缓缓离去了。安宗和白毅匆匆地跟了出去，女鬼只是径直朝着那座土丘走去，慢慢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而风雨中则飘来了许多梅花，夹杂着阵阵的冷冽梅香。六子这个时候冲了出来，白毅对安宗说， 你想要去看看山头吗？ 我想去看。 兄弟别掺和了，我们快点走吧。 说完连滚带爬的拉着他们走出大门。安宗和白毅被他拖着离开这栋宅子，于是半夜三个人最后冒雨跑回了村口。招待所的人问他们，怎么那么晚了还来住宿呀？拿着三人的身份证来回的比对，估计以为他们是通缉犯。 哎呦，别提了，我们从那边山丘边的宅子回来的。 你们说什么？ 六子不耐烦地收回身份证，然后说， 我们从那个宅子里边出来的。对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那里面有一个老头上吊自杀了，你们快点去报警吧。 他们对看了一眼，然后说， 那里好多年没人住了。 他们本来就淋了一身的雨，安宗被他们这么一问，顿时觉得头有些晕眩。 不对啊，那不是姚家老宅吗？ 没错，但是他们早就搬走了，那里空了很久了，至少得有得有20年没人来了吧。 啊，他们没有回来过。 安宗愣在那里没有了反应。白毅说了一些话，但是他没有听进去，他脑海里只有一个问题， 如果一直没有人来住，那两个一大一小的算什么？鬼吗？ 他们最后还是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来到那栋老宅子，里面那个挂在房梁上的老头也没有消失，他被放了下来，用车子运走了。警察说，老人应该是自杀，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，上面说是为了不让后辈因为自己的绝症而浪费医药费什么的。警察问他们怎么来到这里，他们说是为了老头在他们那里卖过东西，有些问题要问他，所以才会问到这个老宅来。警察拿走了那只钗子，让他们中的一个去录口供。白毅说他去，安宗和六子两个人回到招待所，各自洗了一个热水澡。老板一听真的有尸体，也开始好奇起来，让他们给他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安宗也是一肚子的疑问，这些事情断断续续的发生，却没有一个完整的链接串起来。 这个宅子对面的山丘据说闹鬼。 是啊，闹鬼啊。 是不是一个穿着明显是明代衣服的女鬼？ 他又点了点头，眯着眼睛开始回想起老一辈留下来的传说。 他给他们倒上一杯茶，然后徐徐道来，这是老一辈留下的传说，其实有好几个版本了，但是老板所说的却是姚家人口中流传下来的。那是发生在大明朝灭亡而南明摇摇欲坠之时，那个时候估计是清顺治初，南方一带依然属于南明统治，这里的人依然是按照明朝遗留下来的族制生活，男不剃头，也不身着满服，而大多数的富贵地主也都是明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阶级。大明朝是官僚和宦官最猖獗放肆的一个朝代，国家的大部分财政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。当年李自成进京，建立大顺政权，颁布了巨市铸饷的命令，许多官僚地主都偷偷南迁，来到现在的南京或者嘉善地区定居，形成了与清朝、大顺三族鼎立的局势。而在这里一带，最富有、最具权势的，就要数周氏家族。 故事的主人公则是周家三小姐，名字已经不知道了，只知道乳名唤作萱萱。萱萱那年跟着父亲举家迁徙来到这里定居，周家又重金修造了豪宅，想要在南明的庇护下再过以前那种朱门酒肉的生活。此时萱萱年方二七左右，和一般大家闺秀一样足不出户，但是也需要读书识字。而教他的则是周家的远亲姚家的独子。乱世书生百无用，这姚家儿子虽然有一腔报国复国之心，但是那些圣人贤书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帮助，所以姚家儿子只有在这里教教还是少女的周萱萱识字念书，一心的报复也只是徒劳空想罢了。不过他与这个女孩关系很好，这种好感很快就超越了先生和学生之间的感情。但是那个时候不是男欢女爱的年代，他们也只有偶尔到附近的眉山游玩，这也是很多下人跟着的，根本就没有男女独处的时间。双方的好感也只是通过眼神，通过丢手帕来眉目传情。少女芳心暗许，才子也心有爱意，通过书信，通过知心丫鬟的牵引，二人就定了这段情分。当然不是像现在的表白了就急着上床。少女给了姚家儿子自己最喜欢的发钗，书生臭脾气说这种金石之物做定情信物少了份真情。少女当即咬破自己的小手指，滴了一滴血在这玉钗的梅花上，意思就是说这东西有了我的血液就能代表我这个人了。姚家儿子见小姐如此深情，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便许诺一生相伴。少女那年也就14岁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大闺女，她伸出滴血的小手指要与姚家儿子打勾发誓，说考取功名的时候用八抬大轿娶她过门。其实按照现在的说法，就是想要用手碰一碰这男子的手。在过去，那等级和打波是一个概念了，可想少女是有多心仪这公子啊。本来才子家人惬意非常，但是顺治二年，多尔衮下令削发令，命令10天之内全国百姓一律剃头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，这事儿大大伤害了明朝移民的自尊。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，起义顿时爆发，城郊居民一呼而起，敲了衙门府的大门，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抗战。嘉定人公推黄纯耀、侯栋曾出面领导抗清，许多周边地区有报国之心的明朝移民都加入这次起义，姚家儿子便也想要去，他不顾年迈老母的苦苦哀求，还是毅然决定去了嘉定。临走的时候都没有来得及和萱萱见上一面。后来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，清兵用上了最新的炮火，即使嘉定城上下一心也依然无法坚守。侯栋曾投河而死，黄耀纯自缢身亡，但是嘉定城内无一人投降者，于是便开始了史上残暴血腥的嘉定三屠。